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最后的一个节目时段当中。那么其实呢， Rabbit Head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制作人了，他带给了我们一个2018年当中的一个 Ear Mix， 我们可以听到在2018年当中那些个著名的好歌曲以及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所以说请各位朋友们能够来鼓起勇气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来去舞动一下身子了，不管别人怎么看，让我们鼓起勇气来去在世界上跳舞，去转身，去为你爱的歌曲鼓掌。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FM 97.4。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3, 2, 1, drop it. Pass that back to the gang of boys.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We'll be right back. Electro Dance Music EDM 的内容。那今天我们为您送出来自于 DJ 制作人 Producer Rabbit Head兔子脑袋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们带给我们的2018的一个年度混音大制作 Ear Mix Album。那今天呢，我们的混音带当中可以体现到各种各样在我们的 club 当中，无论是呢在英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在 club 当中都会能够名列前茅那些个比较有意思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希望您能够喜欢，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就对了。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守候大家凌晨2点到4点钟，好好有一次重播。也希望您可以来及时锁定我们的频率。睡不着的话，也依然可以听听看吧，是不是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看本期节目的音乐歌单。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1,000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it to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话题。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资讯。庄文强导演的《无双》刚刚在国庆档票房口碑双丰收，麦兆辉与庄文强这对黄金搭档又合体，两人的新片《廉政风云》日前宣布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从《无间道》《窃听风云》再到《无双》，这个铁三角的组合已经创下了许多奇迹，也难怪大家对《廉政风云》寄予厚望。电影《廉政风云》也是刘青云、张家辉继《扫毒》五年后再度合体，张家辉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跟刘青云合作，而刘青云笑说：“我觉得够了。”他表示，这五年来张家辉又是封影帝又是做导演，成绩傲人，而自己却还是个演员。被问及如果张家辉当导演找他来演是否答应，他立即开玩笑地说不去。再来看继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萧寒执导的第三部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吗》昨天上映。这一次萧寒将从宫廷走向民间，借由两个普通人过去一年的坎坷生活，将生活的本貌不加修饰地展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最后再来关注1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今天晚上8点起在 CCTV1 重磅推出，两集连播，次日21点18 CCTV2 重播。这部纪录片以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通过选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充分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用双手书写了一部发展的壮丽史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通通来自于 Rabbit Head 2018年的一个 Year Mix， 他会把这样的一些个在 Club 当中的最受欢迎的一些电子音乐的舞曲的单曲呢进行一种混搭，给我们来制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混音带的 Mixtape 2018 Year Mix。 那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过程去了解一下呢，这今年当中我们都会有哪些耳熟能详的电音舞曲。我们当然也更期待您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生发出周末的活力，每个周末就应该要这样听歌曲就对了。选择北京音乐广播，选择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